冬瓜。从前有弟兄两个，弟弟很勤劳，哥哥可是个懒汉。有一天，哥哥闹着要分家，他们家一共有三亩地，哥哥占了两亩半，只给了弟弟半亩。半亩地种什么好呀？弟弟想，我种瓜吧，南瓜、冬瓜，煮了都能当饭吃。他就在半亩地里全种了瓜。夏天来了，瓜叶子下面长满了瓜，有香瓜，有甜瓜，有南瓜，有西瓜。一个冬瓜长得真大，像一间小屋子那么大。弟弟就白天黑夜守在瓜地里。弟弟很穷，家里连一根木棍、一把麦秆也没有，搭不起瓜棚，只好白天让太阳晒，夜晚让露水打。有一天，忽然刮起大风，下起大雨来了。弟弟没地方躲，就在那个大冬瓜上挖了个洞，爬到大冬瓜的肚子里去，再把挖下来的那块冬瓜搭上。这可好，风刮不着，雨打不着。半夜里，风停了，雨也停了。弟弟在大冬瓜的肚子里，正想睡一觉呢，忽然听见外面响起切切擦擦的声音。他从缝缝里往外一看，不得了，豺狼虎豹全来了。老虎说，抬着走，抬着走。一会儿大冬瓜就给搬动了。弟弟在大冬瓜里摇晃了一阵子，听见老虎说，放下吧。咚的一声，大冬瓜就给搁在地上。这是个什么地方呀？弟弟从缝缝里往外一瞧，原来是个大庙，里面还有大菩萨呢。这时候老虎又说话了，大家快去捡柴禾来烧瓜吃，这个冬瓜很大，大家得多捡点柴禾回来。狼、狮子、狐狸、猴子呼隆呼隆的都出去捡柴禾了。老虎等呀等呀，等了很长时间，还不见狼、狮子、狐狸、猴子回来，心里一急，就跑出大庙去找他们了。弟弟看见老虎也走了，赶快从大冬瓜里爬出来，跑到一个菩萨的背后躲着，要不野兽来烧大冬瓜，不是把它一块烧成肉团子了吗？过了一会儿，野兽背着柴禾回来了，他们生起火，架起柴，把大冬瓜烧熟了。猴子说，咱们不能光吃菜呀，得弄点馍馍才好呢，快把咱们的宝贝拿出来吧。老虎一点头，猴子就去拿了一面小铜锣来，他把小铜锣一敲，说了声，铜锣铜锣，馍馍快来。一眨眼，地上就摆着一大堆馍馍了。这些野兽抢了馍馍，正准备吃冬瓜呢。弟弟突然大叫一声，从菩萨背后跳了出来。这些野兽吓了一跳，不知道是怎么回事，扔下馍馍就跑，跑得一个也不剩了。弟弟赶快把小铜锣拾起来，挂在腰里，把馍馍冬瓜吃了个饱才回家去。从此，弟弟就不愁吃的了，想吃面条，想吃饺子，把小铜锣一敲就来了。他想，我种地就少一头大黄牛，小铜锣能给我一头大黄牛就好了。他把小铜锣一敲，说了声，铜锣铜锣，黄牛快来。一眨眼，一头大黄牛站在弟弟跟前了。他天天吃得饱饱的，又有了大黄牛，干起活来更起劲儿了。哥哥听说弟弟得了个宝贝眼红了， 一天，他走过弟弟家门口，弟弟正好牵着大黄牛出来，他朝着大黄牛猛地一咋呼，大黄牛受了惊，竖起尾巴没命地跑了。哥哥趁弟弟去追牛的时候，悄悄地溜到弟弟的屋子里，把那面小铜锣偷回家去，一面敲一面叫：“铜锣铜锣，金子快来！铜锣铜锣，银子快来！”金子银子从地下不停地涌出来，埋了他的脚，埋了他的腰，他还不停地喊：“金子来，银子来！”一会儿，金子银子就把他全埋了。弟弟把牛赶回家，咦，小铜锣不见了，去找他哥哥，哥哥也不见了，哥哥家里变成了一座石头山。 青鸟网给孩子一个有故事的童年。